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说实话，这两年瑞麟羊奶粉真的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在我们的瑞麟旗舰店里，经常能看到好几位朋友或者是一大家子来参加活动的。因为凡是喝过了的都愿意宣传，这瑞麟羊奶好喝，口感更加细腻，营养成分高，光是钙每百克就含了640毫克呢。 那大家经常听活动的也快成专家了啊！确实啊，这羊奶的好真的只有亲身体验过才知道，因为它是天然的食品，食补贵在坚持，只要2-3个月坚持喝，身体的反馈会说明一切的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2580元10盒瑞麟羊奶粉，想购年终大促只要690元，划到每一盒才69块钱，这比咱们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块钱。瑞麟羊奶粉推荐至今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，活动随时可能截止，且听且珍惜，且定且享受吧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，喝杯羊奶再工作，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可以增加营养。中午快餐外卖吃多了太油腻，喝杯羊奶补充一下益生菌。紧张工作一整天，睡前喝杯羊奶放松一下，第二天更精神。 那看到手机尾号8038的陈阿姨啊，订购了20盒，说是和一起打麻将的几个姐妹们一起来订购的。还有0433的吴大爷订购了20盒，说第一次喝的瑞麟羊奶粉是在你们瑞麟的门店，那店员免费给我们冲泡了一杯，特别香，而且还介绍了说是无糖的，让我们放心喝。 好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现在拨打电话不用专柜的258元一盒，也不用直供价的99元一盒，今天10盒只要690，一盒羊奶只要69块钱。提醒各位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，而且年终庆随时面临着叫停的风险，我只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上了犹犹豫豫的当，而白白错过了这么划算省钱的一次囤货机会呀。 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那热线呢再播报一次，希望收听到的朋友们都可以立刻来拨打啊！一组10盒690块钱，每个号码只能限定2组20盒，订购成功有寄存服务，喝多少拿多少，保证都是新鲜的日期，服务做到全方位的保障。 是的，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，免费给您送奶到家，仔细核对是不是瑞麟羊奶粉，一切满意之后再付款，不满意直接拒收。但是啊，一定要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，才能够享受优惠了。 瑞麟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，原价2580元10盒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690元，划到每一盒才69块钱，比直供价还要优惠30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翡翠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